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漂流。由来只有戏言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。是要为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只做纸上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 愁伤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

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和解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却窗外的天已变亮，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没有你的异乡，只有冷风陪我流浪，我怕我的思念游不过这片海洋。是太昂贵的誓言，我握不住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，我握不住也看不见，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。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，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你爱过我就已足够，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，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。 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，更别说怎么遗忘。站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

这最深的思量，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，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， 969微笑提示，提示 开车不喝酒，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是吃东西同样也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一不小心你很有可能被酒驾。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在九月下旬，湖北省高警在福银高速黄梅收费站查酒驾的时候，一个女司机因为吃了葡萄干，差点就变成了酒驾。那根据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每100毫升的血液当中，酒精含量达到20毫克为饮酒驾车；那每100毫升的血液当中，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，则被认定为醉酒驾车。其实生活当中除了你喝酒之外，很多的食物呢也会引起酒驾。那交警也提示，部分的食物当中会含有酒精的成分，比如说蛋黄派、提拉米苏、腐乳等等。像小蛋糕和蛋黄派之类的食品，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会添加食用酒精，这也是为了保持水分，让它的口感更好。而含糖比较高的苹果、香蕉、葡萄这样的水果以及干制品，如果储存不当也会产生酒精。除此之外，藿香正气水、十滴水含有乙醇的漱口水等等，也会导致酒驾的发生。藿香正气水当中的成分呢含有乙醇，说明书上一般也会标有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、船、从事高空作业、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样的提示语句。所以各位司机朋友们，记得不要在服用藿香正气水之后马上开车。另外，如果你身体不适的话，也不建议开车哦。如果你是吃了以上这些食物开车上路的话，遇到交警执勤被查出酒驾也不要着急，可以先向执勤的交警说明情况，要求几分钟之后再一次检测。一般几分钟之后，口腔内的酒精成分呢会自然消失，如果还是超标的话，将会以血液检测的结果为准。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生活当中呢，我们除了喝酒不开车之外，同样也要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哦。 谁的错，让一切成灰？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才懂真情可贵？ 我点一盏灯，让每个夜都那么真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不管路有多崎岖，谁也不能放弃，不管遇到多少风雨，从不后悔爱上你，走得越久越珍惜，就算回到从前，我也一定还要再共谱恋曲。 一转眼就上云天，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。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会给我的回答，让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 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深渊前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泛起了雨季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

心是要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好似在人间。庄烛歌笛。